眼光万里长，誓奋发自强，做好汉， 好， 做个好汉子，背定要自强，热血男子，热胜红日光。 想你想的昏天黑地。 着火锅，一起唱着歌。 我的私语就帅得有那么多，但是全部都好像浮云飘过，有些寂寞谁来陪着我，直到你说给我幸福快乐。